能源合作是两国务实合作重要方向，双方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现能源贸易逆势增长，顺利推进重大合作项目，不断拓展合作新领域新方式。双方能源合作的显著成绩，诠释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广阔发展潜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打造更加紧密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维护能源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普京在贺信中表示，当前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作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俄中能源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两国跨境油气管道稳定运行，能源贸易稳步扩大，北极地区液化天然气开发及合作建设核电机组等一批重大项目顺利实施。希望双方企业加强对接，探讨能源信息化、绿色能源等合作新方向，为俄中能源合作注入新的内涵。 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聚焦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广大官兵表示，要牢记统帅嘱托，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聚焦备战打仗，聚力转型升级，把学习讲话精神成果转化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的强大动力、思路举措、生动实践。总台央广记者陈欣报道。 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陆军政治工作部局长石晓峰：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的总目标、总布局、总要求。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习主席对人才的特殊情怀和特别关切，把人才建设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 海军政治工作部局长叶继生： 习主席重要讲话是对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的催真动员，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最大限度集聚各方面人才和智力资源，加速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新型军事人才方阵，为海军建设转型和备战打仗提供坚实支撑。 空军政治工作部局长周连东： 空军是高技术战略性军种，正处在转型跨越、焕于高飞的关键时期，对人才的需求尤为现实急迫。我们一定要按照习主席布画的宏伟蓝图指引的前进方向，加快推进能力素质、结构布局、开发管理全面转型升级，为加速建设一流空军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东部战区政治工作部局长高立飞： 习主席强调指出，人才工作说到底是为战争准备人才，我们就是要注重聚焦主战职能，进一步谋定战区人才培养的目标、重心和路径，把各类人才放到现实军事斗争常态连演连训、随行重大活动中惊轰雨、长才干。 战略支援部队政治工作部局长张勇伟： 战略支援部队是习主席亲自缔造的，我们一定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全力以赴推进部队人才建设，坚决完成习主席和军委交给的各项任务。 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部处长赵金波： 下一步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紧贴军事科研单位实际，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研人才分类评价体系，做到既出战略重器，又出高端人才。 年勤保障部队政治工作部处长于宝瑞： 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必须充分认清文职人员地位作用，把文职人员纳入部队人才建设体系，聚焦保障打赢、选人、育人、用人，努力打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文职人员人才方阵。 国防科技大学政治工作处主任杨宏卫： 我们要把习主席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思想贯穿于办学治校全领域全过程，坚持面向部队、面向战场、面向未来，进一步强化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为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做出科大贡献。 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政治标准是我军人才第一位的标准，